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着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聽個短 break 翻嚟咧，喺咪後咧先同潘貝講咧。其實我哋講啦，好多時候我哋住去民宿嘅時候咧，喂，點解呢度冇電視啊，冇乜嘢？咁其實好多時候去台灣或者日本嘅民宿咧，都唔會裝電視，就因為好鼓勵咧，你哋去到當地嘅時候咧，大家多啲出嚟傾下偈啊，識下唔同嘅朋友，冇匿埋喺間房裏邊。 係啊，其實係嘅，因為其實咧，你喺香港咧，其實如果你有個電視或者係住一啲酒店咧，你一閂埋房門，你哋就自己玩。咁但係嗰晚咧就嗰啲跑手就好少出嚟傾偈。但是反而我哋呢一班，因为我哋都有十个人啦，接近，咁我哋就会有一个公用厅，咁我哋就会攞啲嘢食出嚟，然后就喺嗰度倾偈。咁如果你睇电视嘅话，你咪缩咗入去咯，你就唔会大家去了解翻对方咯。其实系， 冇错， 系几开心 嘅。我都好赞成，即系大家如果去呢啲嘅外国地方尝试，冇匿埋喺间房里边试下，出去啲公共空间或者出去消化费，同翻当地人倾下偈。好，头先我哋讲嘅几个地方都系喺日本嘅唔同嘅地方。我哋剔个短片翻嚟之后咧，我哋不如试下转一转地方，去一个另外香港人都非常中嘅地方，就韩国啦。好，呢度系韩国边处咧？ 呢度系春川，其实咧，其实你喺首尔要再搭车入去嘅。 哦，呢、這个地方真系少听、啊。 其实咧，佢嗰阵时个卖点就系话佢会有红叶嘅，咁但系好不幸地，我哋跑嗰一日咧系落大雨，即系落雨同埋好冻湿冻，咁然后就遮晒啲太阳，咁啊红叶就冇乜点睇到啦，已经。 同埋相片你见到咧，当地人都着住啲韩国佢哋一啲嘅韩服，着住打住佢哋个鼓咁，系欢迎你哋 嘅。呢啲系阿婆嚟嘅，其实系。但系呢个春川系几好笑咧，就系佢哋系冇乜表情嘅打鼓嘅时候， 大家都好似好激动化咁样，系但系欢迎紧你哋嘅。 系啦 ，OK 嘅系，佢系打鼓系迎接我哋咁样咯。 OK， 呢个就系韩国嘅春川。 系啦，咁我哋会经呢条就会经呢啲地方，你会见到一个我唔知佢水坝嚟嘅啫，呢度系 应该系水坝， 系咯 吓，就沿住水坝度兜 一路跑，系啊，就沿住个山一路跑嘅，其实咁呢个系我跑完之后咯，因为其实咧系好冻好冻嘅嗰日，系 到天气都唔好，同埋个地下都湿啦。我特见你都系着件短袖嘅 T 恤都吓， 因为起跑嘅时候就冇咁冻嘅，但系跑到去41K 嘅时候咧就开始好冻好冻啦，已经。 同埋你觉得喺韩国跑马拉松同喺日本嗰个感觉有咩唔同？ 我觉得韩国啲人冷淡好多，又、我唔知啊， 因为 我净系跑过呢个啫。咁、我同埋我有啲我啲唔系好愉快嘅经验啦，就系、是、佢会有一啲流动厕所嘅、即系喺起步点，咁然后佢有一座厕所嘅，咁佢有分开啦，咁然后咧女仔咧就排紧嗰啲一座厕所嘅时候，你会发觉系好长龙，咁你自然就会行去啲流动厕所度噶嘛，咁、但系咧嗰啲有人咧就会赶你走，佢话呢个系俾男人嘅，你女人系隔篱嗰个厕所 嘅 啫， 啊呢啲都有歧视嘅， 系好歧视嘅，其实即系会点解咁嘅？但我有朋友唔系好明啊嘛，佢见到有厕所梗系排噶啦， 你都系讲英文啦， 佢用英文，佢话诶唔系啊，佢话 man。woman 咁样赶你走，咁样即系其 实 系啊，咁所以呢个唔系几好嘅经验咯，对我嚟讲 就反映到男女嗰个嘅性别佢哋嘅待遇系 好唔一样 嘅，就算你系外国嚟嘅跑手都会 佢都系咁嘅，其实 总之系男同女就已经系有个几大嘅分别。 系啊，同埋嗰啲男人好 cool 噶，反而咧我哋话啲阿猪妈咧就好热情咯。 哦，系啊，好，我哋睇睇下张相，原来韩国嘅比较 cool 啲嘅。 系啦，咁我哋就跑完之后就会一齐影张團體相，其實我哋嗰日咧，我哋嗰次就有咁多朋友去嘅。咁你見面對上嘅咧，其實嗰個係 cosplay 嘅，個男人嚟嘅。 見到一個戴住個假髮，跟住著住件好似女性侍應身嘅衫啦，下邊一個男士扮差咧卓別靈啦，即係大家都有唔同嘅造型去比賽。係 啊，其實諗住去開心玩嘅，咁、但係我發覺原來春川啲人係比較冷淡啲。 即係你哋就著古靈精怪，可能佢哋就覺得你咁 你做乜嘢你哋 咁？即係佢哋保守啲。 係啦，係啦，保守啲咯。 反而我哋就開放啲。 係啦，咁呢個係臨起步嗰陣時候，咁大家都好振奮嘅，其實係。咁但係其實我哋兜咗好耐先至去到呢個口，即係佢呢個春川呢個比賽就限時6个钟嘅。咁但系因为我哋俾人编到比较厚咧，我哋接近好似要二十 22分钟之后先上到线。 嗯， 系啊， 都人都几多啊， 好多噶，其实、嗯、都几多人噶。咁系啦，呢个我哋一跑去开始咧，佢就会有一班人打鼓咯。其实呢个都几兴奋嘅，听完之后， 即系佢哋都安排咗一啲嘅即系 ceremony 嘅，即系帮你哋去 cheer up 啊，喂，打气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咁咧呢啲系沿途嘅景色啦，其实 靓唔靓？其实嗰个 其实都靓嘅， 都靓嘅。呢啲地方真系少，相对旅游比较少去嘅地方。 系啊，咁咧呢啲沿途我哋会经过嘅地方啦，咁 嗯。 咁其实我哋包咗呢架车去。 哦，你哋就因为人多，你就包咗架旅游巴 喺首尔机场就嚟去，系啦，咁啊过嚟。咁我哋中途就会停一停喺嗰、那个啊嗰、那个叫咩地方咧？总之系首尔。突然间我又唔记得咗。 你隔要开几耐车咧？如果由首尔过嚟， 首尔过嚟其实都要3个钟啊，都要好远啊。其实 所以即系讲真，旅游即系振兴经济，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又包咗个车，咁啊变咗亦都多。其实呢啲就系周边嘅经济咯。 但系我哋其实咧、嗯，我哋要揾当地一间公司系识得讲广东话噶， 帮你去包 車。因为佢韩国人真系唔识英文噶，咁、嗯、我哋揾咗某一间嘅嗰啲叫旅遊，即係其實都唔係好出名嘅。咁但係咧，佢專門搞韓國團嘅，咁、嗯、包括埋可以聯絡到 book 車啊、book 酒店啊，同埋報呢個跑步賽。 嗯、 因為春川呢個比賽咧係冇英文網頁嘅、嗯，我哋咧就算其實之後延續想買相都買唔到，因為我哋要打韓文入去，我哋唔識打。咁、 嗯、 最後冇咯，其實都。 所以都要少少靠。一啲旅行社幫你做啲翻譯工作，先至能夠 book 到個車，司機知道你邊度，邊度接翻你。如果唔係，就即係 lost in 呢個春川啦，就會 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個春川市其實係靚嘅，春川市係、嗯、即係好舒服、好平靜。咁同埋佢因為佢喺入邊嚟咧，佢冇咁多旅，即係冇咁多遊客啊、嗯。反而我哋可以靜靜地喺度行咯。咁但係佢會、嗯，如果你係香港人去，你就會嫌佢冇嘢買咯。其實係、 嗯、可能通常香港人去到首爾都係去。即係有幾個地方觀光點買嘢食嘢買衫，呢度可能相對會遠少少，所以就、嗯、但好在就冇咁多遊客咯， 是啊、 舒服啲啦、 啊， 可能係 舒服好 多強國人咯，可能係咪啊？ 真係冇啊！其實我哋嗰日跑咧就有一團香港嘅，就係、是、美和旅遊，咁、 嗯、 但係我哋都唔。都有一個上海，跑跑有個上海人，有個上海女人一起跟我妹一起跑的，咁佢話佢喺上海嚟，咁、嗯、其實咧國內好多人已經識得自己去報呢啲團去。自己跑步噶啦， 嗯，好，我哋下一张相先。呢 度咧，呢个系公园咯、 哦， 即系呢个起步点嗰、那个那个公园咯，其实系，即系其实都系一啲普通嘅河其实啲住宅区嚟嘅系，咁、 嗯嗯、 我哋因为我哋会行由酒店就 check 过去起步点，即系前一日、 嗯， 所以前一日个天气就好好啦， 都好啊，蓝天白云。我见你起跑嗰日就天气 就 麻麻地，就 好差啦，系啊， 好，其实所以其实。即系睇少少彩数，天气唔好都影响到嗰个嘅景观，同、嗯、埋可能如果天气唔好，跑步都有影响。诶、嗯，望下张相睇下先。诶、欸，呢、這个就少少 呢个唔系啦，呢个另外一个地方嚟、 哦。我哋又行过去边度啊？ 你今次我哋又翻翻金泽啦， 又飞翻日本， 系啦、 哦，去金泽嘅地方啦。呢、這个就通常都多香港人去旅行嘅地方嚟噶。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呢个系金泽嗰、那个我哋都系周围走嘅，其实系嗰、嗯那个国立美术馆嗰边嚟噶。 嗯，吓。如果我哋要去金泽香港人，譬如你飞过去的时候，你点去金泽嘅地方？ 我哋咧就飞去大阪先，咁然后大阪咧就买车飞，买 JR 车票就直接搭火车过去金泽、 嗯。 但系其实如果由因为要转车，其实如果由机场搭到新大阪线，新大阪线然后攞行李再转另外一架车。過去金澤都要4个钟头嘅，其實咁同埋個車費都比較貴。我哋買 pass 其實接近要啊，唔係接近啦，淨係1000蚊美港紙一張 pass。 但係天氣又係落雨啦， 都係唔好嘅。 冇啦， 其實呢一日咧，我哋係托賴有得跑噶，因為點解咧？橫濱馬拉松係取消咗嘅嗰日，係因為有打風，打風， 哦 okay、 因為啱啱有個颱風就經成個日本，咁、 嗯、 但係咧，因為金澤咧就喺樓上，咁、 嗯、 佢就喺撇過，咁就冇影響到金澤馬拉松。其實我哋前一晚咧，我哋要4点、5点钟咧，一路睇住個手機，因為大會會喺嗰個時間宣布取唔取消呢個馬拉松。咁、嗯、最後係冇取消到，但係伴隨住嘅就係、是。 好橫風橫雨啦， 都可能影響，但係都見到兩旁都有啲紅葉喎。 係啊係啊係啊，反而紅葉係仲多過春川嘅呢個係。 好靚啊依度，但係我見天氣都可能麻麻，你要著翻件即係雨褸啊。 要要，因為其實到跑完之後係落好大雨噶，同埋好凍。 會唔會因為落雨變咗出嚟打氣嘅人又少咗好多呢？ 唔係喎，佢啲人擔遮同我哋打氣嘅，咁但係因為落雨咧，所以我哋影唔到相。其實真係影唔到，因為你啲手機咧，同埋嗰個我哋有個手提攝錄機嘅，叫我哋叫安美路，叫 RE 其實係，可能跑步你哋會知 係咩？我都有依隻 RE。影唔到，根本就全部啲雨咧打到濕曬，咁你都唔會攞出嚟影。但係你會好感動，係身邊你睇下我跑完我都濕到咁啦，已經 即係少少。面容又失色啦， 因 为 好冻啊，其实好冻啊，咁然后但系你好感动系咧，其实咧，周边嘅补给同埋打气嘅人系非常够，嗰啲民间补给嚟嘅，同埋金泽咧有个好出名嘅，即金泽系好多嘢食嘅，其实 系啊， 去到30K 咧，佢有三款咖喱饭俾你食嘅。咁今集我記得我冇記錯，佢應該係唔知第三定第四屆嘅啫，今年係搞。但因為第一二屆咧搞得非常有聲有色啦，應該係第三屆。咁然後就好多香港人去報，咁其實第一年咧就冇乜香港人跑，咁第二年就開始多。到到我今年跑咧，係大量嘅香港人，好似話有6000多个香港人去咗。 咁犀利哇！咁即係振興咗。 6000，应该600几个啊，好似係。但係都多咧，其實。 都好振興到 六百幾個香港人去。 同埋諗，可能你哋好多人聽到，咦？都講廣東話去到。 係。其实系， 嗰个系你个奖牌系咪啊？ 嗰个系原赛牌， 好靓喎！那个牌嗰个 design 都好靓，同埋你觉得日本人俾嘅感觉同韩国系咪都比较唔同啊？ 唔同， 热情好多。 我哋都咁讲嘅。其实咧，如果咧日本人咧，你系即系我哋话你会觉得佢虚伪，但系佢至少会令到你好舒服。但系韩国人系佢连呢样嘢都唔做，佢会令到你好唔开心。咁我哋去旅游其实都系想开心啫嘛。 哦，依、這个都系你个人感受啦，吓 ，OK， 都听讲过嘅。好、哦，依度就系之后 呢、這个就系野原公园啦。其实咧，我哋跑完马拉松之后咧，我哋就会 stay behind 我嘅， 一定会啦，定系旅游啦，消费啦。好、哦，咁呢度见到啲系咪猕猴定系马骝咧？ 马骝嚟，猕猴嚟噶呢啲系 猕猴嚟噶嘛？ 咁其实呢个好出名噶，咁呢个叫长野县嘅野原公园啊。咁咧，然后咧，其实个冬天咧就会。落雪嘅，咁啲馬騮就喺度浸温泉，其實呢啲温泉水嚟㗎，係 好暖嘅， 好暖嘅，但你係唔會攞隻手落去浸 嘅。 咁但係呢度咧就係因為咧，我哋跑完金澤之後咧，咁我哋就有朋友租咗架 van 仔，咁我哋就連人帶行李咧就揸車就落去呢啲地方玩咯。咁其實呢個幾好玩嘅猕猴公園，咁但係我係唔好，但係好凍，其實得兩度啫。我哋去到嘅時候係， 但係啲猕猴就已經落曬個温泉度浸緊啦，泡緊温泉啦，好享受啊呢度。 咁呢度咧。其实咧就系我哋之后就去咗你有冇睇你的名字啊？采访湖，其实呢个采访市嚟噶， 好靓哦！嗰、那个成个湖同埋嗰个 city， 好似个构图非常之非常之 系啊！咁其实就系采访湖，其实你的名字嗰个采访湖就系、是。即係嗰個湖咧，其實就用呢個嚟畫嘅實景畫嘅。咁我哋特登係朋友揸車上到去一個公園，係可以影曬成個湖景嘅。 終於好天啊！ 係啊，終於好天啊！咁呢個就係、是、都係採訪市咯，因為我哋會喺採訪市離開之前咧，咁我哋去睇嗰啲温泉水爆。咁、然後之後行過一啲路旁，然後見到佢啲紅葉開得好靚，其實紅葉同埋仲有啲黃葉噶， 嗰、那個顏色好似一個顏色盤咁樣。 係啊，同埋天氣又個天氣又好靚啊。咁呢度就係上高地啦。上高地是出名是非常之靓的景色，咁我哋又系好幸运地可以揸车上去，咁去啱啱又系个景咁靓，咁但系其实可惜地，因为嗰啲红叶跌晒啦，已经咁就影唔到红叶咯。 啱啱见到个湖光山色个反应啊，个岛好靓。 嗱，呢个雪山就系都系上高地嚟嘅，呢度系。 都是揸车过去， 揸车过去，咁我哋就系成班呢一班人一起去玩咯。 哦，依家好似呢个成个好似个 team 咁样。 系啊，就系、是、我就系话我参加就系呢个港岛跑团咯。 哦， 就系呢一班人咁我哋一起去玩嘅。 好开心、啊，大家好似个 team spirit 咁样。 其实系好开心噶，我哋特登因为今次个活动啦，咁然后我哋嗰个阿头咧就做咗啲衫俾我哋着嘅。 即系有个 team 嘅 jersey 啊， 系啊 ，team 衫啊， 系啦系啦系啦， 代表香港有支一个。香港嗰個 map 啊，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好特別好開心啊！ 好啦，呢個另外啦， 突然間見到呢個簡體字，即係我哋已經由日本飛到韓國，跟住再由韓國就又嚟到大陸嘅邊度？ 這個、重慶。 哦，重慶。 係因為點解？因為家父就喺嗰度做生意嘅。咁、 哦、 然後 長安汽車。 係啦，就長安汽車 support 咁然後就係、是、參加咗呢個重慶半馬拉松嘅，其實係因為佢個特色咧就係咧你沿住條長江跑嘅係。 嗯。 係啊，咁你去感受一下大陸個馬拉松。 你覺得國內頭先你都去咗日本啦、韓國，亦都經過香港。OK， 咁如果國內而家我知道佢哋嘅馬拉松嘅風氣，你都非常之鼎盛。你 compare 即係俾個感覺會係點咧？ 其實佢哋係好熱情嘅，我仲即係我會感覺到啊，點解人哋大陸嗰啲係咁熱力、咁熱烈咧？同埋佢哋真係好。好嗰、那個熱嗰、那個熱情嗰、那個感覺咧，你係覺得喂，相比香港好似真係冷漠咗啲，同埋佢哋啲配套咧、你可以話佢係多餘啦。其實佢呢個係叫你起跑嘅時候唔好亂咁踎低綁鞋帶，如果唔係你會棘到後面嗰、那個。 咪叫你冇 selfie 咩？ 係，其實都有嘅，前面有好多嗰啲告示牌 嘅。起跑過程中即係前面要蹲即係。 冇踎低， 冇踎低啦，咁啊，以防即系即系会整亲啊嘛，即系好多窝心嘅啲字眼。 咁但系佢呢个重庆马拉松，我唔知佢今年会唔会有改变啦。我上年跑咧，佢就有个问题，就系咧，佢系全马、半马、十 K 系一齐放出嚟嘅，咁就会好逼好逼啊！ 呢个喺管理上面都好大问题， 系好大问题嘅，但系。咁呢啲係我哋跑跑下咧，咁然後對面有一啲佢啲特邀選手嚟噶、 哦， 其實都係黑人嚟 嘅。 咁、哦、啊跑翻轉頭啦，已經係即係已經開始。 你覺得佢哋重慶佢哋個氣候啊，或者嗰個空氣點樣 咧？嗱，其實 OK 嘅，我嗰日跑係三月嚟嘅，咁、那個天氣其實都有啲涼噶，都十幾度，嗯、都唔夠十五度其實。 有冇霧霾咧？ 呢邊反而冇喎、啊。其實佢哋話係成都嗰邊會犀利啲，反而重慶嘅霧霾。就冇咁嚴重嘅， 所以做運動做呢、這個即係比較劇烈嘅運動都唔會因為咁嘅影響，因為有啲地方即係個霧霾咁嚴重咧，舉辦一啲嘅大型運動的時候咧都要 cancel 要取消。係 啦係啦係啦， 因為即係重慶都有一個大嘅工業重鎮啦。 係啊，其實係。 所以我都諗過，咦喺嗰度跑會唔會影響咧？ 其實佢哋日本大陸人咧好奇怪嘅，我唔知點解咧佢哋跑步咧係要攞住呢啲旗，其實呢啲旗咩嚟咧？其實呢啲旗咧係廣告嚟。 哦，你係 sponsor 嘅，嗰、那個係咪特步啊？嗰、那個 特步嚟嘅，其實 特步。是不是拿着支旗要揈的要 其实呢他那些旗是各个商业活动的旗的、啊、 的的你们是不是要没人揸支要 我们不用的其实的因为这个团这个呢就是那些五 k 来的那就迟我们少少起步的、嗯、所以我可以在对面先拍他们但他们那边是逼到差不多、好像攻击金百万行的、嗯、是跑不到的。 咁啊，真系冇乜意思， 冇意思嘅， 大家就逼嚟逼去咁样。 咁呢个好好玩嘅，其实呢个跑道咧，差唔多半马嘅就嚟完啦。咁咧，其实开始天气热噶啦。咁呢个咧系重庆嘅消防队嚟噶， 想点咧佢？ 佢喷水俾我哋， 佢用消防喉喷你哋。 系啊，攞消防喷我哋。咁然后咧，佢会开啲药水就唔系好强嘅。咁但系大家都好兴奋，因为好热啊。 我知，但系用消防喉会强劲一少少咧。 佢啲水都唔系好劲嘅，其实都 即系你知，其实打落嚟都几痛噶嘛。 冇。佢唔係好強勁嘅啫，佢真係啲灑落嚟嘅喎，反而係咁。但係咧，啲人咧係特登行到下面俾佢灑咯， 即係俾消防喉噴一噴。 係咩？消防喉噴一噴 嘅。哦，依、這個真 係好得意嘅啫，係意想不到。 即係每個地方都有唔同嘅特色嘅。好， 咁呢個係完啦，即係半馬完咗之後咧，其實咧佢又係有一個好多 booth 咯，佢會有按摩啊，有你去攞翻啲原賽牌啊，會攞翻啲行李啊咁樣。 但系啲安排上面管理方面 O 唔 OK 咧？ 其实佢 OK 嘅，佢仲要有一日咧，我就唔使搭嗰啲车嘅，佢就会有车咧，因为呢个系半马赛，咁同全马个终点咧系有一段距离嘅，佢会有一啲免费嘅 shuttle bus 嚟上车咧，佢会车翻去市区度搭翻一啲佢重庆其实佢有一啲高架嗰啲叫做铁路嘅，咁就车翻你去嗰啲铁路站度，你就可以散咯啲人。 但你觉得佢哋嘅运动意识高唔高呢几年 其实咧国内好高，但系因为太多人啦，所以其实有部分人嘅都冇乜 manner 咯。咁你要忍受，你都会知嘅。其实你去得啲地方 有，国内冇办法，真系人真系太多了， 太多啦人， 可能真系良莠不齐，大家对运动太多。 咁但系佢都有 cosplay 嘅，其实 哦，有几多一个美国队长啊？呢个我见香港马拉松都好多人用呢个造型嘅。 其实我都觉得奇怪，咦？点解喺大陆我会见到美国队长？ 扮毛泽东啊，扮下啲即系特色嗰啲。 即系水浒传人物噶嘛，佢咁爱美诶呢、這个咁亲美嘅， 好亲美。其实我见到咦咁亲美嘅呢、這个，点解佢唔系扮呢个中国队长咧？ 即系要扮，系啦，都冇做到咁啊！特步啦，佢嘅赞助啦，所以其实佢哋都大嘅运动公司都会赞助啲依类嘅活动。 其实特步系差唔多包揽晒成个中国嘅马拉松嘅 sponsor 嚟噶，唔系李宁啊，反而特步系最多，特步同埋长安汽车 系 大部分都系、 主要赛事嘅 sponsor。都是一两间大公司。 咁佢呢个咧就系原赛牌，其实原赛牌好有意思嘅。佢原赛牌系关于重即系关于重庆呢个地方咧一啲手工艺嚟嘅。吓、咁我个银色嘅，咁如果系全马咧就系、铜色嘅。 嗯， 系啊， 即系唔同嘅赛事嗰个原马牌嗰个颜色咧，都会点唔同嘅，但系都系靓嘅， 好靓，好有意思嘅，系啊， 即系唔系好山寨嘅，得靓嘅， 系靓嘅，就唔系好似某几个咧，我哋啱啱系揾到咧，佢系同日本嗰一样， 即系冇删 copy 人嘅嘛，我中意 系冇 copy 人哋嗰啲嘅， 有自己原创嘅， 系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去领选手包，咁其实佢都指示都好清晰嘅，佢 半程呢个就系半马啦，半程女子咁嘅号码就呢度喺度，佢就系攞嘢，呢个东门啦， 系啦系啦。 都好清楚，好清晰嘅。 其實好清晰嘅，成個指示都。 咁都學習咗外國啲大型賽事咧，都應該有改善嘅。 咁呢個係夜晚啦， 就係嗰個重慶 長江呢、這個係嘉應該係嘉陵江嘅呢度。 嘉陵江， 嗯 好靚啊！夜晚，所以你都係出去食下嘢啊， 係啊， 食下當地嗰啲重口味嘢啦。 重我，所以我食完病咗。 因為都係食啲辣嘢居多噶嘛，佢水煮魚啊，即係勁辣椒嘅嘢。 係啊。 但夜晚都幾靚 嘅。嗱，呢個就係選手包，佢啲選手包係咁多嘢。 我嘅你講下依度解構下啦。 嗱，上面就係地圖啦，咁、然後再隔離有個細細支嘅就係朱古力嚟嘅。咁下面嗰個就係 Power Gel 啦、，Power Gel 隔離有兩粒咧，應該係鹽糖嚟嘅。咁、但係因為我唔好敢試，其實都咁、號碼牌啦、啊，下面嗰個膠袋嗰、那個紙袋嚟嘅啫，其實就係凹咗咁多嘢。 驚你嘔啊！ 然後隔離嗰個係魚褸嚟嘅喎，竟然係。咁、之後咧，佢就係、下面對下面嗰個咧係腳套。然后那个是参加的衫啦，咁然后佢会有一个袋俾你嘅，咁你呢如果寄存物件呢就係攞住呢个袋，个袋入面呢前面嗰个呢其实係俾你攝张嗰个行李牌嘅。 嗯，哇，都好丰富、啊。 其实我唔知道有冇之后仲有冇一张啦，其实我都唔好记得。系啦，呢个系另外一个食物包嚟 嘅。我净系见一个红烧牛肉面， 系食物包嚟嘅。咁咧， 我系一定会食嘅。 嗰支系啤酒啦， 系。 咁然后嗰个系汤师傅嘅麻辣， 麻辣 吓。咁然后隔篱嗰个咧系嗰啲辣酱嚟嘅。咁再隔篱嗰个担担面， 我见到重庆美食大礼包。 系啦，咁然后有火锅 地图啊，我真系对于呢、這个。即系选手包，即系 呢、這个我唔系好敢食嘅，就系我将啲嘢俾晒人嘅。 我相信即系除咗罐啤酒可能好敢饮之外，其他啲即系红烧牛肉面啊、麻辣火锅酱包啊嗰啲都，因为佢望法，佢哋咧啲包装全部都好多塑胶嘅嘢。 系啊，其实你见到咧系觉得我都唔系好想食。 因为我谂即系唔知道那个食安。个卫生安全好唔好啦？ 我真系唔敢。 莫非因为佢哋太多 sponsor， 佢哋一定要喺个选手包里面要 include 晒所有呢啲嘢。 其实佢内地嗰、那个个赛事咧系卖广告卖得好紧要噶。 冇错、我先见到日本同埋韩国，相信都冇咁多呢类嘢。 冇。 永远去完中国啲 function 咧，你去走成就塞一大包嘅，你中唔中意都好，入面全部都系好唔环保嘅胶袋嚟嘅。呢个我觉得都比较非常之有意义嘅、好，我哋再睇睇先。 呢、這个咧就系我第一次参加马拉松嘅，就系、喺名古屋。 完全唔同啊，个格调高几多？ 系完全格调好高。 头先嗰个好大陆山寨，呢个突然间见到，见到一个化妆品品牌啦。 是啊，其实那里是有下面的化妆品的品牌的试用装来的，其实是。即是刚刚我遮住了。然后隔离那间是 Nike 的原材即是不是原材即是参选的 T 啦。其实它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它会很精简咯。这个是半马拉松名古屋，因为名古屋女子马拉松就是全马，但是如果你要跑半马的话，你只能够跑这个叫做城市马拉松，但是城市马拉松呢是可以侵男人玩的。 所以都有个化妆品的试用装啊， 系啊系啊， 出嚟的感觉个 packing 包装 系已经完全两回事嚟， 冇咁胶啊！头先咧系全胶味， 好唔想 好胶。咁啊，依个你见到日本，即系见到文化唔同时候，佢哋嘅 packing 装或者俾你哋选手包都有个几大嘅分别嘅， 系好大分别。 依个真系值得要讲啊！想知有咩唔同啦？好多唔同。 呢个咧就系 cosplay 嚟嘅， 扮条蕉。 系啦，嗱呢个蕉男咧，其实咧喺呢一年我跑半马见到佢，我跑女子全马亦都见到佢嘅。 呢个系日本人嚟， 日本人嚟嘅，佢笠住个咁样，佢系跑手半马嘅。 咁佢都系有个窿俾佢透透气嘅，招个位置嘛，招人 banana man。 系啦， 哦，咁好多人同佢影相，会唔会咧？ 其实会好多人同佢影相嘅。其实咧，男呢、這个半马拉松系最多 cosplay 嘅，啲男人系玩得好好开心噶， 即系古灵精怪，大家都好好似一个 party 一个模式咁。日本人都有啲好 enjoy 嘅，可能调翻转韩国就可能比较保守啲 吓。 我呢个招人留意一下先，有几长科啊？ 咁呢个就系我哋排咯，我哋排阿罗排到好后，其实都系。咁因为要等全程女子马拉松出发一个钟头后先轮到我哋出发，因为其实条赛道嘅半马同女子全马系一样噶。 但系佢哋都安排都 OK 嘅，好好安排好好嘅。佢 日本喺呢方面嘅经验就比较相信。 其实啱啱喺场内咧，因为其实好冻嘅，我哋跑呢一日都系得十度左右嘅。佢会安排你啲半马咧喺嗰个场内就坐喺度睇大电视，咁就差唔多够钟啦，咁就会叫你出去外面啦。咁就上线啦， 好 considerate 啊，即系好窝心啊。 咁其实呢个啱啱遮咗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高大嘅男人咧，扮森巴女郎噶。 好惊啊，好彩见唔到遮住咗。佢有冇着住啲 bra top 咁样？ 有， 咁得啦。呢个嘅啱啱嘅 cover 刚刚好嘅，遮住睇唔到。佢一个好高男子扮一个森巴女郎， 系啦。 Okay, 都几恐怖嘅。 背面 OK 啦。 咁呢 个 系 大家 完咗之后咧，佢会有一啲 booth 嘅，咁但系要付款食嘅。咁、但系其实冇乜所谓嘅都。咁但系 咩食咧？ 有炒。炒面啦，有铁板烧啦，有串烧啦，咁好多嘢食嘅。 即系日本食乜都好食噶，啲人食个串烧，食个即系炒面都觉得好食啲。 系啊，系啊，系啊。咁呢个系完咗之后咧，我叫有人帮我影咯，因为我自己一个去跑噶嘛，其实。 哦，呢个就独自一个女士 系啦，系啦 去参加嘛。但系啲人都好 friendly， 好好。 其实 OK 噶，咁然后之后延续我哋就会去白川乡咯。其实你去完之后，你 呢个就系有名嘅白川乡。 系啦，但系嗰日系落好大雪嘅，其实系。 咁所以一定要运动完之后一定要去旅游啦。 系啦，我哋都系 一定要去，即系顺道一定要 去旅遊。因为好近啊，名古屋去白川乡其实。 如果要揸车过去咯， 哦唔系啊，搭巴士过去噶。 几耐到啊？ 搭巴士过去两个钟头啦，吓。 咁几好靓，落紧雪啦。 系呢、這个我哋住喺白川乡之。白川乡旅馆啦，咁唯一一间系现代式嘅旅馆，同埋佢系有温泉浸嘅，因为我跑完一定要浸温泉。咁、但系佢有特色就系你一入嚟咧，一定要除鞋，你要将啲鞋摆喺门口外面有个 locker 度嘅。咁然后全程你喺间旅馆入边咧系唔可以着鞋嘅， 有拖鞋嘅， 有拖鞋着。同埋佢嘅厕所系公用嘅，佢系冇私家厕所嘅。 所以记住，大家去到日本地方咧，即系尊重翻佢哋嘅文化，冇即系踩住只鞋入去 啊，冇 啊，或者就温泉咧湿掟掟咁行咗去啊。咁因为曾经都睇过一啲即系都新闻都讲，即系你唔好尊重当地人，成人哋真系唔欢迎你嘅，同埋即系佢哋香港人过去都尊重翻当地日本人佢哋一啲嘅泡温泉文化啦，尊重下人哋啦。好， 咁呢个就系再延续，我哋就会去完白川乡就直接去高山咯。 哦， 呢个高山招市嚟嘅其实，但系因为落系太大雪。 即系积雪都好犀利咯，咁即系着好多好厚衫。 系啊，咁其实我哋走嘅时候咧，系争啲车都冇，因为佢去到我哋搭嗰班车十二点几嘅，但系原来下面嗰两班车都已经 cancel 咗，因为太大雪啦。 太大雪，所以出外旅行时即系都要 其实要留意 个气候天气变化啦。其实依排日本好冻啊， 系啊， 系啊， 我有朋友都 可能滞留咗， 都滞留咗喺嗰边。 所以大家真系要出外玩时咧，旅行运动都要特别要小心。 但系呢个系一个好经验嚟嘅，其实都系。 好，呢度继续系。 都是名古屋啦， 名古屋，哎呀，见到好开心啊！见到嗰啲旁边一啲打气嘅， 系啊，其实我特登影嘅，因为佢哋好，你会见到你会好兴奋， 扮小丸子啊，有啲系， 系啊， 男士扮小丸子， 同埋扮富士山。 好中意佢哋嗰种好热情嘅， 系啊，佢哋系好热情 嘅。日本人你觉得佢哋若好 cool， 但系调翻转佢哋可能感觉上比韩国嘅市民嚟讲更加投入嘅赛事。 系啊，其实日本马点解咁多人去玩，其实就系因为旁边呢啲市民系一啲好主要嘅原因嚟嘅。 调翻转喺香港马拉松，即系。就真係信息少少。 你要去到龍和道，西隧口都 OK， 但因為你唔會，你一定要偏一邊咯，偏去右左邊咯。係啦，咁但係右邊嗰邊冇嘢嘅，其實就會冷清一啲啦。相對下， 所以咁多香港人希望點都要即係跑一次嘅東京馬拉松。 呢個其實係我跑全馬啦，呢個就係第二年2016年跑嘅名古屋全馬女子馬拉松。你睇下嗰個食陣。 其实呢啲系一啲卜卜脆嘅芋片嚟嘅。 哦，即系咁多噶，即系其实喺度即 系一路企晒到呢度食咯。 哇，系咁食？ 你可以系咁食，因为其实佢有几款嘅，即系佢除咗啲脆片之外咧，佢仲有一啲饼干啊、糖啊，咁仲有一啲补给品咁。 嗯， 所以其实喺日本跑马拉松，我哋系唔会带 power gel 嘅。 嗯，因为食完途已经有好多 好多嘢食噶啦。嗯， 哇。 這个就是著名的女子马拉松，你冲了入场馆之后呢，你见到很多礼服男啊，其实他们给 Tiffany 那一个原材牌来的。 哦，即是有些男士就是他们工作人员来的，你完了之后呢就有一个怎么是 Tiffany 的菜牌啊， Tiffany 菜牌你完了之后呢，我们其实每一次去跑一些日本的比赛事之后呢，他都有个原材牌的。但是名古女子马拉松的原材牌呢是 Tiffany 赞助的。 直接是 Tiffany 的女士，即是会深深眼的。 就是 我们深深眼的。哇， Tiffany and Co. 是啊。 坚的哦。 坚的。 不是山寨的。 不是啊。 这个是完了之后他们穿着制礼服，燕尾礼服 派俾你嘅， 嗰啲系咪暖男咧？ 暖男 有冇俾黑一个俾个黑你咧？揽揽你咧？ 嗱，嗰啲咧比较受欢迎嗰啲咧，就好多人拥埋去，好难揾。 哇！即系佢就攞住呢个就俾你。 系啊，佢会诶 congratulations 咁样嘅。咁但系我知道今年香港都有两个男士获选咗过去嗰边做礼服男。 跑马拉松又有天分儿，又有暖男。 系啊， 想点啊？ 佢仲有好多嘢送嘅， 真系。点解仲要去重庆呢？ 嗱，呢个就系女子选手包。你睇下女子选手包系咁多嘢嘅，其实系 有哇，又有啲试用装化妆品啦，跟住佢有啲洗头水。 嗰啲系冲凉，俾你唔系，嗰啲系洗衣液嚟噶。 哦 ，OK。 但系都系有冲凉洗头噶。 嗯，但系出嚟嘅感觉调和好多，会唔会有啤酒啊？有麻辣嘢啊？ 仲有佢好贴心，有湿纸巾咯。 嗯， 因为系俾女仔用 的。即女性用品呢个一个 packing。 系啦，系啦，系啦。 即系好。 其实佢仲有件原菜 T 嘅，不过冇影嘅。 好好啊。 咁呢个就係咁啦，你 finish 完之后呢就有 Tiffany counter 嘅，咁你睇下你要冲完之后你就去 Tiffany counter 嗰度攞嘢囉。 嗯，但可能揽住个人都唔记咗攞啦，呢个就你攞嗰个。 係啦。 哦，好开心喎，呢个直情係你完咗之后先知有呢个。 我不嬲都知嘅，其实呢呢个赛事吸引咁多人去嘅原因就係因为佢叫 Tiffany。 呢个就是一个诱因啊。 係啦，呢个系诱因嚟嘅。 咁多女子一定要参加呢个，又可以攞到礼物，亦都可以揽到个暖男， 同埋佢贴心地系好多男士喺侧边同你打气噶，其实 真系好卡哇伊啊， 好好玩噶， 好好啊！ 咁呢个系另外啦，呢个神户马拉松啦，已经 呢个又去咗神户啦， 系啦，呢个就系我第一次系跑日本马，啱啱嗰个第一次跑日本半马，呢个就系全马啦。 嗯， 咁咧佢嗰一日之前咧，佢会有两日咧就系买一啲纪念车券俾你嘅。咁呢张纪念车券咧，你就可以搭无限次搭车噶。咁你就搭去场馆，因为我哋住嗰个叫荣市啊，唔系荣市，呢个系神户。神户我哋住嗰个神户市，距离嗰个场馆比较远，所以我哋就要呢一张地铁飞就去。 即系来回，甚至攞住 去攞选手包 嘅乘车券咧，就可以来回嗰个场馆同你酒店噶啦。 系啦系啦系啦，就700 yen 嘅呢个系 非常好。 系啦，咁我哋去到 Expo 啦。 呢个就系大会嘅系咪神兽 吉祥物啊？呢只 呢只系蜜蜂。 其实呢只系好似我哋话鸡，但有人话乜系鸭，其实我都唔系好知系咩嚟。 有翼嘅，呢个真系唔好知啊！呢个佢哋嘅吉祥物啦。 系啊，年年神户都系有呢一只嘢噶。 呢只神户嘅马拉松嘅 代表 神兽， 系啦，神兽嚟嘅呢只系。 嗯，我2015年嘅呢个就系。 咁呢个系好贴心嘅。其实咧，我哋喺度排紧上线嘅时候咧，有啲住户，因为其实嗰个婆婆咧有个坐咗轮椅嘅婆婆喺入边嘅。咁呢个系佢屋企人嚟嘅。咁咧就。见到我哋排晒喺度，突然间咧揈开一张横额，其实嗰张嘢咧系叫我哋咧加油嘅。 嗯，好好啊， 好开心噶、啊，其实。 即系你睇到佢哋真系能够融入到呢个运动，虽然佢哋唔系参加， 是啊、 但系其实运动都可以有其他人做一个即系个打气啊，嗰种支持对你哋又开心啦。 系啊， 佢哋系咪你会觉得即系？唔同啲嘅， 唔同嘅，其实你会觉得哇好窝心喎、啊，有人呢啲我哋咁嘈，其实都叫嘈住佢哋休息啊。 如果香港咧就俾人抌嘢落嚟，你班友咁嘈未瞓醒啊，抌啲玻璃樽啊，等个垃圾袋落嚟，等个水袋落嚟啊，尿袋落嚟啊。 系啦，但系佢哋唔系嘅，佢哋系。佢哋好真心地覺得佢哋真係會同你打氣，因為佢覺得咧呢個搞馬拉松喺神户搞馬拉松呢個賽事咧係佢哋嘅光榮嚟嘅，佢哋好盡係咯。咁呢個就係起步， 我哋要開始起步。咁其實咧，黃色衫嗰個咧，因為太遠啦，其實嗰個係藤原紀香嚟嘅。 藤原紀香 係 幾多年前咧？ 2015年。 哦， 係啦。咁咧，我哋知道佢係大會嘅特邀嗰個嘉賓嚟嘅。 肥咗咁多嘅點解？哦 ，OK， 離遠睇都靚女嚟嘅。 係啫，靚嘅，我哋見到都。 哦，我見啊 ，operator 將佢放大咗，呢就藤原紀香。 你見唔見過你咧？係全部佢戴曬黃色嗰個手套。其實咧，我哋派選手包嘅時候都會俾我哋嘅。其實呢個黃色手套咧，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嗰陣時神戶有大地震噶嘛。咁咧，其實佢神戶呢個係叫做咧叫加油啊，同神戶市呢度加油嘅。咁咧佢叫振興活動嚟嘅，其實，所以咧每一次你如果你去跑神戶馬拉松咧，佢都會俾一個黃色手套你。咁我哋起步嘅時候就會戴個黃色手套咧，揈咯。之後就係話，同神戶加油，我哋咁樣。 哦，所以成一個運動都帶咗少少一個 social issue， 係啦， 希望大家參加跑手都紀念喺地震裏邊即係啲嘅受傷嘅呢個市民。哦，好好喎， 係啊， 呢件事即係能夠同嗰個社會大家結合埋一齊啊，唔係淨係運動啊， 係啊。咁呢个咧，其实咧系神户马咧另外一个卖点咧，就系你会见到个大铁人嘅背脊嘅。 啊，依个一个大家嘅回忆嘅童年回忆，大铁人。 佢会好笑嘅，其实跑跑下咧，佢会有人喺距离应该100米至200米咧，会有人举牌嘅，就会举话大铁人喺呢一度啦。咁你哋记住望一望啦。 即系大铁人就会喺唔同嘅位置会出现嘅，就会甩你噶啦。 系啦，咁又因为呢个唔系大铁人嘅正面喺佢背脊，所以我哋唯有喺一个背脊度经过。 一路跑都好多驚喜， 其實好多驚喜。但係神戶有一個弊病，就係佢條賽道比較窄啊。其實跑到21K 都係塞緊車， 都要行啊！大家因為都跑唔到， 都要行行跑跑咁啦。同埋佢比較多公路啊。咁但係佢咧，佢因為佢穿入啲市入邊，咁你會見到側邊咧有好多人嘅其實。咁所以跑到21K，你都唔覺得自己係跑緊嘅， 都仲係行下停下，行下停下。 你個心情都好興奮咯，其實係。 可能行路行咗一半啦，已經。 咁呢啲係打氣隊伍啦，其實呢啲民間打氣隊伍嚟，好笑嘅，乜都有嘅，其實係。 又見到一個 Mickey 啦，呢啦，有米利路啊， 係啦， 啊好好喎，即係大家都會用唔同嘅形式去打氣，呢啲都係民間自發嘅。 係啊，咁呢個係完賽之後咧，會有一碗番茄熱湯俾你嘅，係啦， 補充 補充係唔使錢嘅呢個。 我仲唔係，但係可能俾重慶牛肉湯俾你，麻辣火鍋俾你， 我呢個我唔會飲， 即係見到你都會走呢個。 咁呢個原賽毛巾咯。 好靚啊 ！finisher 就見到佢哋嗰個， 係啊， 好有意思、啊。 咁呢個係牌咯，原嗰一年咧，2015年嘅神戶原賽牌，係一個心心，然後就係神戶嘅紀念塔咯。 佢哋都做得好有心思。 係啊，咁其實因為神戶馬拉松佢真係好主要係振興翻呢一度咧，所以其實佢好強調咧感謝與友情嘅。 因為即係嗰時幾耐啱啱。地震之后几耐啊？ 已经系十几年前了，我记得1990几年、95定96年， 即系要去。 佢会 remind 翻，但系其实我哋去神户市咧，佢已经完全复建晒噶啦，所有嘢都。 我记得都几耐之前噶咯，因为神户大地震。 系啊，但系佢系不断地，即系其实佢好感谢各方对佢哋嘅支援。 即系用呢十年，其实佢慢慢系企翻起身，所以佢都希望能够透过呢个大型比赛，多谢翻佢哋呢十年里面支持佢哋复建翻嘅。 系啊系啊， 哦，好有情啊！ 系啊， 咁呢个系我英姿啊！ 呢个其实系我朋友影嘅，因为我朋友跑10K， 咁之后咧佢就喺终点有个位系可以影到我冲线嗰一刻嘅。 但系个样都好似面容好啲倦。 因为其实我跑完第一次全马之后，我只脚伤咗啦，已经吓。咁其实跑到呢度，我只脚已经痛啦。但系咧，当你跑到终点，你见到终点嗰个门槛嘅时候，你就会好兴奋嘅。 所以都忍住， 系忍住快啲冲翻， 快啲冲到去个终点位。 系啊。咁呢度係另外啦，呢個就係京都馬拉松啦。 好，我哋去盡量講埋京都，我哋差唔多要完。 好 啦，京都馬拉松呢個點嘅地方？ 呢個係丁屋嚟嘅，就係我哋住嘅地方嚟嘅。咁咧就係唔係住酒店嘅？丁屋咧就係咧一間屋，然後咧就係四個人就成間屋都係你住嘅。 丁屋 佢叫丁屋。 哦，同我哋新界丁屋又唔同。 唔同嘅，其實佢係民宿嚟㗎，其實呢間係。 好古色古香，好似日本嘅。 呢个咧就系京都马拉松嘅特色之一，就系你会跑上去一个庙度，而庙度啲和尚系全部出晒嚟同你打气嘅。 就唔好知佢点样复兴支援什么咧？ 支灯啦，因为其实应该系东北大地震，即系日本大地震。 所以嗰啲和尚 其实佢到而家都系嘅， 即系见到即系走出嚟揸住 呢个要复兴翻日本咁咯。 哦，几有意思啊！ 系呢个咧，我哋会经过呢条河嘅。 呢个跑上去， 系啦，喺度行紧又跑紧， 系啊，呢个跑紧上斜嚟 嘅，上斜位嚟嘅， 上斜位嚟嘅呢个系 经辛苦啦，见到， 嗯， 但都好多人啊， 系啊，其实最开心咧，你跑完之后咧，其实嗰班和尚系喺度震呼嘅，咁咧啲主持咧就坐咗喺度咯。 你念緊經可能喺度，我幾開心喎！即係唔同嘅宗教人士，即係跟佛 出曬嚟， 因為日本係信佢哋佛啦，咁好多佛寺咧啲嘅和尚會走出嚟同你。 啱啱嗰個其實好似係道月橋嗰頭嚟嘅，好出名嘅嗰度又係，係一個景點嚟嘅，喺京都馬個嗱呢個市政府廳咯，京都嘅。其实因为佢京都马嘅路线其实系比东京马更吸引，因为佢会囊括晒所有京都最著名嘅地点。 嗯，所以一路跑就可以好似旅游一个。 系啦，因为京都佢多郊区啊，反而你话东京佢系多数都系市区。 嗯。 咁咧，其实跑到去就嚟完嘅时候，会有艺妓派糖俾你嘅。 哇！即系头先有 Tiffany， 而家就有艺 妓啦。 呢啲系啲妈妈。 妈妈，然后艺妓，啲艺妓会派糖俾你，你攞完啲糖，你就继续上路噶啦。 即系同日本嘅文化风俗系可以融合埋一齐喺运动度，好好喎！我哋香港可能就系粤剧啦，可能一个粤剧命令派糖俾你咁样。哇，几有意思，几有意思。 咁呢个就系我哋跑完咗啦。其实我哋见到嗰个鸟居咧系嗰个终点位嚟嘅。咁然后我哋跑到去终点之后咧，会有一啲京都小姐咧。咁我哋就同啲京都小姐影相。 哦，嗰啲美女啦。 系啦。 头先就有暖男，而家就有美女。 嗯。 着晒和服。哦，呢张就最后一张相啦。 系啦。 哇！我哋好似咧跑，头先我同阿佩佩咧，好似跑咗个亚洲咁样，由香港跑到去日本，跟住由韩国，跟住又跑到重庆，跟住又跑翻翻嚟。哇！即系会觉得原来。即系马拉松唔系真系一个运动，因为其实睇到里边咧有牵涉有食物啦，有旅游啦，有当地嘅人情嘅风味啦，会唔会令到阿佩佩即系下次真系要再谂下仲会去咩地方啊？ 其实应该咧下一次我今年 plan 咗应该会去喇叭嘅，因为喇叭出名系难跑同埋热嘅，同埋好多嘢食。 同埋你会即系觉得呢几年即系大家都提升咗大家嘅运动意识啦，因为除咗香港地方少之外，原来可以出去。玩之餘，跑步之餘，亦都可以旅遊觀光，開咗好多眼界。 其實係嘅，你去嗰啲佢每一次嘅比賽咧，佢會有好多關於當地嘅嘢咧，會俾你哋大家去睇嘅。例如補給品咧，其實嗰啲我哋咪啱啱嗰個一條長街嘅，其實佢全部都係當地嘅著名食品嚟嘅。咁佢係一個補給品嚟，咁你可以一路跑補給完之餘，你又食到當地嘅美食。 或者是一举即是想说一加一会多过三种原因。即是一加一不单止等于二，尤其是日本去跑的时候你会见到即是目不暇给。 他 们无论的原跑的章景点他们的安排，或者刚才讲过曾经有大地震之后他们能够把 issue 可以游合里面等大家运动资源都无忘振兴的地方。另外虽然重庆虽然可能的选手班不是那么美观，但你见到国内的运动那个风气在这几年都大了很多，因为多了很多大的 sponsor去支持啦，咁所以我覺得其實每個地方都有佢嘅特色嘅。嗱，我只係攞咗一啲獎牌，我俾你只係揀一個啫，佩佩。 最靚嗰個、 最令你係有意思或者你最有古仔嘅，我仲有少少時間想俾阿佩佩講講。 古仔又其實個個都有嘅，不過咧我會中意上男呢、這個，我掹 出嚟 先 嚇， 因為 個個 咧養化，所以我要 阿佩佩真係好將佢容易種之，將佢擺喺一個塑膠袋度。 呢、 這 個係 啊，依、這個咩嚟 咧？上男嘅 有咩特別咧？依、這個咦， 其實佢 好一般， 因為其實呢個聯賽牌係我見到之中最靚嘅，佢好有心嘅。其實呢個係上男，因為佢係環繞住一個海邊嘅，咁所以咧，其實咧佢呢一個咧同海好有關係 嘅。哇，係咪佢嘅 design 得飛一般咧？啲圓嗰啲牌嚟 嘅，係啊， 佢好似有一個我都冇識個即個好似 一個陀咁樣 一個眼嘅 eye drop， 係 啦係啦 係啦，一個眼睛咁樣中間。有一个蓝色的是框里面又有一个框， 是啊， 它是不是平时一些的彩绳， 是啊，它不是彩绳来的， 它用一条好像 是那些皮绳的、啊嗯、 很漂亮的、 啊、这个、 啊、很有特色，这个就是你这么多个出去海外赛事拿回来的， 我暂时都是喜欢这个， 最喜欢这个赛、好啊，咁如果大家咧真系咧好想知多啲咧，我哋稍后都睇会唔会咧，佩佩可能咧介绍下文字上俾啲资料我，等大家如果真系要去参加呢啲海外赛事时候，除咗嗰个六大世嘅马拉松之外咧，原来系近近地，喂，我时间唔多，可以去日本啊，或者去韩国，或者翻到大陆都有。同埋我知佩佩咧啱啱都成功报咗出今年温哥华， 今年温哥华 九月系咪啊？ 九月 九月就去一个好中嘅地方，我都系一个我搬屋企咧就喺 Vancouver 去睇个红叶。 跟住又去比賽， 喺 Stanley Park 嗰邊圍住跑。 哇 ！Stanley Park 同你講一個好靚好靚，九月咧成個 Stanley Park 全部都係 Maple Leaves 啊，紅色嘅地方。咁啊，希望你嚟緊九月啦，即係都有一個好好開心嘅 trip 啦。跑步之餘，亦都能夠欣賞到當地嘅風土人情啦。好，今日時間就多咗少少，不過好開心嘅，即係能夠好似我哋跑咗半個地球咁，知道多啲喺地球另一邊，原來跑步咧原來有咁多古仔，有咁多好玩的地方。記住運動之餘，記得去深度旅遊，認識下當地文化啦。好，下星期同樣時間我再見，拜拜。 拜拜。